下我迎芬芳，是谁家的姑娘？我走在了那座小桥上，你父亲走忧伤。桥边歌唱的小姑娘，你眼角在流淌。你说一个人在逞强，一个人念家乡。不想让你